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、车厘子、Jeffrey，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。其实我今天早上起身都有点担心，我今天来不来到这个做这个节目，因为大家听我的声音都知道是不是太正常，其实就是病紧，希望好紧，因为昨天就更差，直情就是不断打一次流鼻水啊，流头生眼水啊，又咳，就出之傍晚去咗睇医生啊。本来我都是懒嘅，好时都系咁啊，男人好时都系冇嘢嘅咁啊。好彩就老婆就一定即系捉住我，你一定要睇医生咁样。咁啊，傍晚睇咗医生，咁啊食咗啲药啊，咁啊今日就好翻啲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就你会觉得我把声可能比平时温柔啲啦吓。好，咁啊今日好开心吓，因为咧亦都叫齐人啦吓。咁啊喺我呢边咧就系 Cherry 啦、车厘子啦啊啊嗱，佢今日咧就系你睇佢咁样着法咧，系同今日呢个讲题咧系好吻合嘅。一阵间大家就知道点解啦。咁另外咧就阿 Cherry 啦吓，大家好。其实咧大家觉唔觉得咧近年啊？即係世界各地嘅好多我哋叫反常或者極端嘅天氣咧，係似乎真係越嚟越頻密咁樣，係嘛？ 都係啊， 係嘛？即係無論係個風暴嘅猛烈嘅程度啦，即係海燕啦，個颱風啦，或者係美國中西部嘅龍捲風啦，或者係嗰啲熱浪啦、山火啦，咁啊，或者係咧就嗰啲雪災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其實就同大家咧係講下呢個雪災。本来呢，如果大家有听过上个礼拜嘅呢，我哋本来讲緊太空殖民㗎嘛，太空城市嘅。其实嗰个讲题呢係仲有好多好有趣嘅话题呢，仲值得讲嘅。本来今个礼拜都想讲。咁但我再睇一睇，哇唔係喎，而家嚟讲呢，即係北美洲嗰个雪灾呢实在太过犀利啦。咁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即係究竟点解会出现即係咁反常嘅情况呢咁样。因为可能大家都听过呢，大家听呢、這个美国啊，譬如佛罗里达州咁样。咁你好明顯覺得咧啊，嗰度係屬於都係好温暖下噶嘛，係嘛？陽光與海灘噶嘛，即係當然啦。我同你講芝加哥啊、紐約波士頓嗰啲，你都覺得啊，可能比較凍啲係嘛？但落到去南面啊，佛羅里亞、里達州啊、邁阿美啊嗰啲咁，哇，仲唔係陽光與海灘啊？咁但今次呢個寒流咧，直情咧就一路向南延伸咧，就影響到呢個佛羅里達州，哇，都凍到啲人咧就跌跌震嘅嚇。咁呢個咧就真係好犀利，即係破咗好多嘅紀錄啊已經。咁當然其實呢一個嘅我哋叫超級寒流啦嚇，就係喺舊年2013年咧十月初已經開始噶啦。嗰陣時大家都可能記得咧，新聞度已經有報道。咁啊，最先咧就加拿大啊，有所謂冰風暴啊，嗰啲 ice storm 好犀利。咁你知道咧，我哋香港可能就唔為意，因為我哋香港咧。個比較嘅發達嘅城市，其實即係後進嘅城市啦。我哋好時即係為咗方便咧，就一早已經將所有啲電纜啊、嗰啲嘢咧就擺埋曬地底噶嘛。咁當然亦都有佢嘅問題啦。好多時大家都知道掘路啊，掘完呢邊掘嗰邊，咁啊掘到咧就成日都好麻煩。咁但外國咧，因為個地方大， 颱風啊嘛，所以啲嘢都係擺地底。 係啦，冇錯，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啦。咁但係外國嚟講咧，一來就颱風冇咁犀利啦，即係唔會打風啦，即係所謂我哋嘅熱帶氣旋。二來咧，佢地方大啊嘛，你要咁樣掘嚟鋪咧，個成本高啊，所以好多時咧，你會發覺咧，外國咧就架空嘅。咁當然日本都係架空嘅，雖然佢人口密度係咁高啊，咁佢就因為地震。因為佢驚咧，如果你擺地底咧，你一震咧，啲嘢就斷咗就大件事啦。咁所以好得意嘅，你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，你睇到佢呢啲咁樣嘅，即係電纜啊或者電話線咧，究竟係架空定係埋喺地底咧，都係因應佢當地特殊嘅環境而定。 有啲原因嘅。 咁但係譬如加拿大嚟講咧，就係啦。哇！嗰、那個冰風暴咧，因為突然間咧個落雪落得好緊要，亦都結冰結得好厲害。咁所以有好多呢啲雪啲冰咧積落嚟咧，就壓垮曬所有呢啲咁嘅電纜啊！咁有啲直情，如果你啲屋啊渣啲嘅嚇，即係殘舊啦，直情都會冧啦。因為你嗰個積雪咧積咗喺屋頂度咧，其實屋頂係個設計係冇話承受咁大嘅重量噶嘛。咁其實好危險啊！ 冇乜石屎屋噶嘛， 係基本上都係木頭嘅啫嘛。 佢哋就算打個風都好驚， 好驚㗎，好驚㗎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喺加拿大嘅影響就好緊要。咁大家可能都聽過啦，喺即係魁北克省啊，即係安大略省啊嗰度咧，就係多倫多嘅地區咧，係曾經啦，最多去過接近30萬人咧係停電嘅。 哇，咁你話真係幾嚴重啦，即係一停電嘅時期咧，即係乜嘢嘅電器都用唔到啦。雖然但係大家亦都有個常識咧，知道咧，佢哋好多時個家居嗰個係保暖咧，就唔一定係靠電嘅，嚇，因為佢哋咧係會靠啲煤氣啊，有時咧係即係靠一啲。燒一啲嘅燃油啊咁樣嚟去保暖嘅嚇，即係嗰啲咁嘅散熱器啊咁樣樣。 舊啲嗰啲咧，又燒柴咩？係 咁啊，都有。咁所以咧，但亦都有部分而家新嘅，可能都係用電啦。咁啊，弊家伙啦！如果你用電嚟去所謂 domestic heating 嘅話咧，一冇咗電咧，你嗰間屋咧就變咗係嗰個即係冰箱一樣。 凍死啦！ 真係。 係 啊，咁佢有好多要有後備發電機啦嚇，有啲柴油發電機啊咁樣嚟去提供嗰啲電力啊咁樣。咁但係影響係非常咁嚴重嘅。咁但係呢一個咁樣嘅寒流，佢都係佢係分幾次嘅。但係咧，佢越嚟咧就越向南伸展啊！我頭先講過啦，即係後嚟就去到佛羅里達州添啦。咁但係整個美國咧嗰個北部啊，特別係東北部嗰度咧，其實咧後嚟都受到影響。哇！就嗰個寒流一路落嚟嘅話咧，就直情屢破紀錄啊！嗰個低温啊，啊呢度有些少個數字啦嚇，即係我喺個網上查翻嚟嘅，就係話。在紐約的中央公園很出名，你知道等於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 Central Park 是最低是錄得是-16度的，即是零下16度、但當然這個小兒科、美國一個即在北邊的一個州、就是維斯康辛州、Wisconsin、我有個朋友的兒子剛就現在在那裡讀緊大學的 Wisconsin、不過他現在就剛回來香港度假、避了一劫，但好像就來回去了，是零下28度。 哇， Wisconsin 是 想象不到的，其實我們真的零下28度未算最冷，竟然呢就是當然那個是沒有遮沒擋，你知道美國呢它呢就東面就有個這個阿帕奇山脈，西面就有個洛基山脈嘛、Appalachian Mountain 和 Rocky 嘛，但中間呢反而就是那個 Central Plains 中央那個平原呢就沒什麼遮擋，那些冷空氣呢就在這個加拿大直衝下來。哇，那裡呢在明尼蘇達州呢是中西部的州份呢，是錄得最低的温度是零下38度。 哇， 那這個38度呢，即是科學家後來即是看回那些數據呢很誇張，為什麼呢？他說原來是凍過當日南北兩極的温度。 通常這些-20多-30度是北南北極的。 那麼巧呢，其實呢當日呢在北極呢，即是那個最凍那裡，即是北極那個温度呢，直接在北極那點呢，就是零下29度而已。那在南極呢就更加呢，即是而家其實就即係我哋就隆冬咧，其實佢就即係春，即係唔係，即係佢就夏末啦嘛，夏天嚟噶啦嘛。咁所以咧，佢就係零下21度嚇喺 South Pole 嗰度，但係明尼蘇達州咧就係零下38度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其實我哋唔係淨係睇呢一個温度嘅。咁大家咧喺香港就即係好少人會有呢個經驗，就係嗰個風嘅影響。但係咧，你大家去外有好多親戚朋友喺外國住咧嚇，或者你去探過佢啊咁樣住過下咧，你就知道咧有一個叫風寒指數。哇，叫風寒食骨啊，刺骨，就係叫做 wind chill factor。咁個 wind chill factor 咧就係話，其實嗰個道理好簡單，因為一支嘅温度計、我們以前叫寒暑表，温度計呢你擺了出來一段時間呢，其實它已經是跟那個周圍的温度是相等的了嘛，是吧，就是我們叫室溫 room temperature 什麼都好，就算你擺在戶外，因為它本身是不會發熱的嘛，是吧，所以就是你錄得多少度和吹多少風，基本上來說它都是這麼多度的、但是當然我們假設這個我們沒有考慮過濕度的影響、如果濕度要蒸發的時期呢，那個呢其實都會令到更低溫，但是我們假設完全一個乾的情況底下、我們叫 dry bulb temperature， 即是如果我們、即是我以前的僕本行、即是 meteorology、weather forecasting、氣象天氣預報，那這個 dry bulb temperature 呢就不會受風影響，但我們作為一個寒暑表、人肉寒暑表呢，我們跟那些寒暑表死物的是完全不同的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是每一個人都是發熱體， 即我們是對 我們是發熱體來的嘛， 外面環境的溫度我們是高一點的， 沒錯啦，所以我們 的體溫一般是高過環境溫度，是吧，都很多，就算很熱來說，是吧，就算外面34度，其實我們入面都還高過34度的嘛，是吧， 所以其實基本上每一秒其實都損失著能量， 是啊，我們其實是要散熱的，我們的問題是散熱，但沒有問題，因為稍微熱一點我們就會出汗、出汗呢就是蒸發的時期呢、就會帶走那個呢就是那個蒸發的潛熱了，是吧、好了，但是如果我們作為一個發熱體， 我哋喺個好凍嘅地方，一個露天嘅時期咧，佢有風同冇風咧，原來就爭好遠啦。佢冇風靜止嘅時期咧，就算佢好凍咧，我哋都能夠抵受得耐啲嘅時間。但當佢一有風嘅時期咧，呢、這個 wind chill factor 咧，哇就好攞命嘅。點解啊？因為佢直情係將你嗰個熱量啊 帶走， 冇錯，即刻帶走嘛。咁、你又不斷去提供熱量啦，係嘛？就要食好多嘢。 碗湯你吹佢快啲凍一樣嘢。 冇錯啦。咁你一路帶走嘅時期咧，於是咧，我哋個感覺上咧，我哋咧有一個叫體感嘅温度啊，身體感覺到嘅温度。個體感嘅温度咧，即係我哋亦都有一個換算嘅方式嘅，可以咧其實係比嗰個 dry bulb temperature 咧嚇係低好多嘅嚇。即係譬如如果你係Central Park 頭先講啦，中央公園-16°，但如果遇在大風嘅時期咧，你隨時有感覺咧係-20°C甚至-30°啦，即係嗰個感覺，呢、這個就叫體感温度。咁呢個體感温度咧，當然咧就會影響到我哋嘅健康啦，唔使講啦，係嘛？當然你太耐，我哋係低温嘅時期，我哋直情有個低温症啦，嚇、啊，即係嗰個叫做hypothermia 咧、直情會死嘅、你知道咧，鐵達尼。即係而家講超過100年前啦，係啦，阿 Jack 啊咁樣嗰、那個即係做戲做出嚟㗎啦，鐵達尼號。其實佢好多人咧落咗海嘅時期咧，其實個個都有著救生衣嘅，即係唔好話個個啦，即係好多都有著到救生衣啊，但係差唔多大部分都死曬嚇。佢唔係浸死，佢係凍死嘅，因為佢嗰陣時咧真係救唔切啊嘛，啲人佢浸喺嗰個冰水嗰度啊，呢個北太平洋啊，你即係個冰山啊， 佢幾分鐘就冇 凍到咧，你淨喪失曬你嗰個體熱咧。好快脆嘅失去知覺咧，就會死噶啦嚇。咁呢個咧就直情係凍啦。但另一個咧仲得人驚，就算你唔係失去知覺，大家咧即係冇喺呢個北方嘅即係好凍嘅地方住過咧，你係唔知道呢個危險嘅。大家聽過咩叫凍瘡知唔知啊？有冇聽過啊？咁你知唔知凍瘡係咩啊？考下你啊 ，Jeffy。 係咪就係咧凍到你嗰啲嗰啲肌肉咧就死咗啊？ 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。其實咧，基本上咧就係大家有冇試過？即係嚇蒙查查咁樣咧，將啲菜咧包去冰格，係嘛嚇？然後咧遲啲攞翻出嚟，咁你話可以保存耐啲啊？冇用嘅菜係唔擺落冰格噶嘛，生果都唔得嘅基本上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呢啲咁樣嘅食物咧係入面有大量嘅水分，咁你一擺落去冰格嘅時期咧， 變冰， 佢啲水會變冰。嗱，但係一樣嘢啦，呢個又係物理學嚟嘅嚇，就係冰嘅密度比起水係點啊？ 低。 低啊嘛，低嘛， 所以冰會浮起水， 所以咧，先冰先會浮起水。好啦，密度低，即係話咧，佢啲水結冰嘅時期，佢個體積會點啊？ 膨脹， 膨脹，佢膨脹嘅時期咧，其實佢就會直情咧， 撐爛嘅， 就整爛嘅細胞啦，冇錯啦，就破壞個細胞組織。所以嗰啲菜咧攞出嚟已經唔食得噶啦，你就算整翻暖嘅冇用嘅，哇！你睇啲菜直情好似變曬色咁樣，係嘛？淋別別咁黴曬，唔好食噶啦。因為其實佢嗰啲組織咧，嗰啲細胞咧，已經係壞死曬噶啦。但係你諗下，而家呢樣嘢。如果發生喺我哋嘅手指、腳趾，我哋嘅鼻哥、我哋嘅耳朵，係幾唔得人驚啊！ 即刻割 呢，冇錯啦，因為你唔割嘅時期咧，佢直情好快就會蔓延添嘅嚇。佢呢個咁樣嘅結果會蔓延咧，你一路成身咧，你成隻手都唔要得。所以即係我好細個嘅時期咧，已經嗰陣時睇讀者文摘嘅啫嚇，嗰啲文章啊，講嗰啲人啊點樣遇到呢啲咁樣嘅，哇！即係好艱險嘅環境啊、情景啊。咁真係我嗰陣時好細個，但我已經話睇到我真係毛骨悚然嘅。 我記得我睇過最毛骨悚然就係怪醫秦博士。 係啊，你講嚟聽，講嚟聽。 佢就係講佢又係一個古仔嚟㗎啦。佢就係話又係咧架飛機定唔知咩遇到啲空難定咩，就撞咗個雪山度。係。咁咧就有個小提琴家咧，咁佢就係因為咁嘅情況下咧就冇咗三隻手指啦。 哦。 即係你以後拉唔到小提琴，係一個悲傷嘅。 哎呀，係啦。 我都睇嗰啲紀錄片咧，講啲攀山者咯，去到啲山度一冇人一。喪失了聯絡之後咧，就俾啲雪一凍親就咁落， 係啦係啦，咁樣咧你冇錯啦，你最後嗰句講得啱啦，就係、是、咧你係要我哋叫壯士斷臂啊，係好啱啊，真係，就算你未至到斷臂咧，你起碼要斷指，壯士要斷指。當你一發覺你啲手指腳趾咧要出現呢啲咁樣嘅傷凍啊，英文叫做 frostbite。Frost 就解傷啊嘛 ，frost 啊嘛 ，bite 就咬落去咁樣，係啦，俾啲傷咬走咗。咁你一出現呢啲，其實我哋叫做凍瘡嚇，凍瘡叫 frostbite。你一見到啲手指腳趾出現 frostbite 嘅時期咧，如果你亦都短期啦，即係冇人嚟救得到你嘅話咧，你為咗保命咧，你就要第一時間將佢斬咗佢。啊，就算你把刀幾鈍都好咧，我 唔該你。 應該即刻就拍斷㗎 咯。就要斬斷佢，係嘛？咁、真係，所以人哋話咧，喺嗰啲凍嘅地方咧，嗰啲耳仔會甩咧，唔係講笑嘅，唔係講笑嘅。如果你一凍嘅時期，你唔保護耳仔，其實大家知道咧，你嘅散熱嘅快速率咧，係同你嘅面積成正比㗎嘛。你諗下，而我哋嘅面積，而嚴格嚟講係面積體積嘅比例。叫做 surface to volume ratio， 因為你的 volume 就一路會產生熱量啊，咁你 volume 大啲就產生即係嗰個體積，熱量大啲咁都頂得順啊。但係個問題，因為關鍵就係個面積同體積嗰個比啊，咁嗰個比例大嘅時期咧，你散熱咪散得好快咯。咁最大就咩？唔使講係耳仔啦嘛，係嘛？你睇佢咁樣喐來喐去咁樣轉來轉去咧，佢個面積好大噶嘛，所以佢散熱散得好緊要噶嘛。所以如果我哋一去到好凍嘅地方，你唔保護耳仔咧，即係我哋要戴住呢啲護耳嘅話咧，好快就個耳仔咧就會凍傷，凍傷咧真係可以成隻搣落嚟，就係好似劉青雲喺呢個神探入面開場嗰個好核突嗰幕，其實完全冇意思嘅嗰幕啊！唔知大家有冇睇？佢揾乜刀仔切啦嚇？咁但係咧，你唔使刀仔切噶啦，你直搣都搣到落嚟噶啦。 記得今年做冬團年啊，翻嚟食飯啊！ 知啦。 你哋嗰晚想食啲咩啊？ 艇螺汤、 冬菇炆鲍鱼。 你哋两只嘢真系识食啊，但系又麻烦又咁贵。 唔系、哦，我上网见到人民超市有靓花菇，一斤只系卖108元，大大盒3.5磅嘅美国黄螺头只系卖350元咋。 仲有啊，连影帝郑则仕都话正嘅大厨即食鲍鱼，一盒4隻都系卖紧740元咋。 人民超市同埋米香港会员仲有85折优惠，每盒都系卖629元咋。 系啊系啊，买满400元仲有免费送货添，咁就唔使出街买咁频扑啦。 咁仲唔快啲帮我上人民超市网站买？ 喺人民超市购物满400元可享送货服务。订购及查询，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6点，打嚟25686811，又或者上 www.25686811.com 人民超市网站选购啦。 2014年首部神话动作特技巨献，白宫轮陷监制，光天猛将特技班底，大力战神 3D。今日港美同步，神力难挡。